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守护被誉为燕山明珠的密云水库。北京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生态检查白皮书，密云区是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密云水库则有燕山明珠之称，也是北京最大的饮用水供应地。长期以来，保水护水一直是密云区首要的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近日，北京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生态检查白皮书，披露了多起发生在密云水库的生态检查典型案例，稍后我们会请嘉宾来介绍白皮书的相关内容。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这两天很多听众都可能通过多种媒体和平台看到了一段视频，就是在西安交大一村东区的小区门口，一位中年女子不配合防疫工作，与保安发生争执，自称是我不是平民百姓，我在美国待了7年，不要拿疫情的事情来搞我等等。当地警方通报说，这位女子是江某，54岁，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对此，央广网评论说，西安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干警们都在连续奋战，但这位女子却反其道而行，心存莫名的优越感，以为在美国待7年就有特权，实在猖狂。在美国待7年就不是平民百姓了吗？有时间大吵大闹却不愿意举手之劳，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自己。如果有人想当特殊人，粗暴违反防疫要求，必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网络流传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陈耀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有网传说疑似他因为私印铜号钞20000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经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为谣言，性质恶劣，人民币印制发行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标准，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工作，我行对造谣传谣行为严厉谴责，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好，下面来关注两起高空抛物案件。因为一袋垃圾，68岁的老太太站在了被告席上。今天上午，北京朝阳法院刚刚宣判了一起案件，李老太被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罚金4000元。李老太被抓之后取保候审，今天上午她在家通过云法庭参与了线上庭审。事情发生在今年7月份，李老太在位于北京朝阳区某小区21层的租住户从厨房向外抛垃圾，导致地面张某的车辆被砸坏，修复费花了2000多元。在今天的庭审中，李老太说，当天深夜起来发现装西瓜皮的垃圾袋流了汤，便向外扔到了楼下。在庭审最后的陈述阶段，李老太不禁落泪，她说非常惭愧，就是自律不够，我错了，没有什么可说的。朝阳法院审理认为，李老太已构成高空抛物罪，鉴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自愿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最终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罚金4000元。下面这个高空抛物案件就更悬了，竟然把冰箱从窗外扔出来。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报道，近日浙江台州椒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今年6月份， 周某因为心情郁闷独自饮酒，女友回家之后见他一身酒气，两人发生争吵，后来女友离开，气得周某借着酒劲发泄，摔砸屋内的物品，还将房门边的冰箱举起来从二楼窗口扔到一楼过道，万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经查，这个过道是公共通行区域，并且是该单元的唯一出入口。案发后，周某主动报警，并且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来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在微信中发了几段话就要赔偿10000块钱，到底怎么回事呢？来自潇湘晨报的报道，去年6月份的一个凌晨，河南小伙子小王借着酒劲儿联系了前女友小霍，想复合。他发了微信给女友说，一会儿直播跳河，要么我死，要么我们继续开始等等。而小霍则回复说，去吧，麻利点，别墨迹等等。最终小王跳河身亡。小王的父母将小霍以及当晚和小王一起喝酒的两个朋友起诉到法院，索赔18万8000多元。许昌市魏都区法院一审认为，一起喝酒的两个朋友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小霍对于小王流露出的跳河以及小王不会游泳的情况是明知的，却没有稳定小王的情绪或者报警，而是发送了刺激性的言语，判决他赔偿10000元。判决之后，小霍和小王父母都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小霍虽然觉得小王可能是开玩笑，但是他主观上具有出于自信而放任行为发生的过失。一审法院判决赔偿10000元，与其过错适当，并无不当。二审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密云区位于北京的东北部，是首都最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密云水库位于区域中央，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湖，有燕山明珠之称，也是北京最大的饮用水供应地。长期以来，保水护水一直是密云区的首要政治责任和头等大事。在2020年8月30号，在密云水库建成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信中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北京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生态检查白皮书，也披露了多起发生在密云水库里的生态检查典型案例。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密云检察院的检察官果哥，你好。 大家好。 近年来您院在生态检查案例的办案中的类型和数量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院发布的生态检查白皮书对2017到2021年以来密云区检察院办理的涉生态环境资源类案件类型和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从我院办案总体情况来看，5年来办理涉生态环境资源类案件共计202件，114人。我院始终保持对涉生态环境资源类犯罪的震慑和高压打击态势，其中受理刑事案件49件，114人，占案件总数约24%，同比增长近1.88倍。批准逮捕32件，64人，提起公诉30件，66人，涉及罪名多样。主动履职的公益诉讼案件96件，占案件总数约48%，同比增长47倍。公益诉讼检查这方面呈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我院也一直在能动化推进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取得较好的成效。行政检查案件57件，占案件总数约28%。这57件案件全部为土地违建领域飞速执行案件，切实为土地资源保护提供了有效检查保障。此外，办理涉生态环境资源类行星衔接案件共计17件，24人，呈逐年上升趋势。我院一直在不断深化完善行星衔接机制，努力实现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无缝衔接。 给我们举几个典型的案例好吗？ 第一个案例，我院办理的一起涉密云水库周边生态环境保护的刘某某非法采矿案。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行情衔接工作典型案例，为当期北京市检察机关唯一入选案例。该案发生于2011年6月至11月间，被告人刘某某在石城镇蛇鱼川河道内，在未办理采砂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借河道清淤之机非法盗采建筑用砂，涉案砂石料价格为127万余元，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2019年5月，我院与密云区水务局日常沟通联系中发现该案件线索，后建议水务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年12月，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由于案情复杂，经依法退回补充侦查和我院自行补充侦查。2020年6月，我院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2020年9月，密云区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罚金1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127万余元，予以没收。2020年11月，北京市三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是我院深入推动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实现无缝衔接的成功案例。该案的成功办理，对发生在密云水库周边的生态环境资源类犯罪活动起到极大震慑作用，达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面的良好成效。 再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捕捞案。2019年4月，蓝某某等人于禁渔期内，在位于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圈内的王家汇水域，使用升压器、电抄子等工具电捕鱼，被当场查获。执法人员从现场扣押了渔获物45.1公斤。经审查，蓝某某的行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且案发时正处于鱼类繁殖期内，二人的电捕鱼行为对渔业资源造成极大损害。我院在对蓝某某提起公诉同时，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受损生态环境资源的修复责任。该案是我院办理的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我院检察官一方面紧盯禁渔期和禁渔区等关键认定情节，引导公安机关调取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规定、密云水库一级圈范围地图等书证，确保证据链条完整。另一方面，针对生态环境实际损害程度及修复方案，及时自行补充侦查，聘请专业鉴定机构资深专家出具意见书，对于证明附带民事侵权事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后经法庭开庭审理，蓝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同时判处其支付生态损害赔偿金25632元。办案检察官主动联系走访密云水库管理处、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渔政监督管理站等单位，就增值放流实施方案后又进行了详细的安排。该案是首次通过增值放流方式修复密云水库生态，起到了案件办理到位、环境修复到位、警示宣传到位的示范效应。而且该案获评北京市检察机关十大普通刑事犯罪优秀精品案件。我院近些年还办理了很多涉生态环境领域的典型案例，如果各位听众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的生态检查白皮书。 那这次生态检查白皮书也披露了多起案件，那密云检察院在查办这些案件中发现他们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从办理案件的特点来看，具体呈现以下几点。第一个，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类型呈多样性变化。由于密云区矿产资源丰富，水域面积辽阔，我院办理的生态环境资源类案件中涉及密云水库案件居多，如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采矿、污染环境等。而且随着涉及破坏生态环境的线索的增多，生态环境领域罪名也由原来的单一化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第二个是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办理呈复杂性变化。一是生态环境资源案件取证难，证据动态遗失的可能性以及证明因果关系的难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二是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导致的损害后果鉴定难，必须依据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业鉴定机构及专业人员鉴定，且存在鉴定周期长、鉴定费用不等的问题。第三个，近些年我院打击生态环境资源类刑事犯罪取得显著成效。我院积极利用全市首个环境资源办案组的优势，严格办理污染环境、非法采矿、 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狩猎等案件，切实形成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震慑。第四个，近些年生态环境资源类公益诉讼我们也是取得突破性进展。我院积极推进三诉两支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特别是涉及密云水库生态环境资源案件，由2015年试点开展公益诉讼仅办理两件，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案件共办理110件，其中生态环境资源类公益诉讼案件96件，占比达87.27%。第五个呢，就是近些年生态环境资源类行政衔接取得积极成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有效监督、行政机关规范执法在生态保护领域的高效协同作用。 那密云检察院在生态检察工作模式上有哪些创新吗？ 在今年的11月，我院在巩固总结前期生态检查成效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调研分析，专业化建立了2+1生态检查保水制度，提出努力打造生态检查守护密云水库一体两翼多方的密云样本。2+1保水制度呢，指的就是两个制度和一个平台。第一个制度就是出台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落实保水护水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生态检查保护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检查守护密云水库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举措和组织保障等。第二个制度是出台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检察院生态检查守护密云水库工作措施，共20条，这是对实施方案的再落实和再细化。从聚焦生态检查职能方面、专业化办案机制方面、完善生态检查保障方面，为我院生态检查守护密云水库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引和发展路径。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设立了生态检查守护密云水库线索征集平台，发布5955-7711线索征集热线，探索在环水库镇村两级设立兼职线索征集人员，形成电话加微信加网络加网格的立体式线索征集工作格局。刚才所提到的一体两翼多方的密云样本呢，是我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熊正提出。一体呢，就是指坚持法治加生态一体理念，将生态检查主动融入密云区委领导下的5+2保水护水工作体系，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保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再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的生动实践。两翼是指增强司法加行政两翼合力，做到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再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上的齐心协力。多方指的是完善检察加库区多方机制，确保检察机关生态检查依职权主动履职与库区各方主体责任，再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上的高效联动。以上就是我院工作模式的一个创新。 那密云检察院在燕山明珠这个密云水库的守护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呢？ 近些年呢，我院立足新时代检察职能，积极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4大检察职能多管齐下，依法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力大的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案件。为了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这一无价之宝，我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挥检察职能。一是，我院将持续注重生态检查保障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既要明确生态检查工作的导向，又要从依法严厉打击生态环境领域犯罪，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检查，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领域行行衔接等方面，为生态环境平衡提供有力的检查保障。二是，我院将持续注重生态检查保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成效，主动靠前跟踪监督，服务保障区委区政府生态环保整改大工作大局，进一步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认真办理涉中央环保督查系列案件，同时对例行督查整改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回头看，不断建立健全中央环保督查常态化保障机制。三是呢，持续深化检察加协作机制，我院将积极发挥能动检察职能作用，深化落实河长加检查、林长加检查等协作机制，积极探索田长加检查、跟进探索库长加检查等其他协作机制，将生态检查融入到守护密云水库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体系之中，为守护水库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生态检查产品和生态检查服务。